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想大概几乎每一位美国高中生都要读一个很有名的英文文学的作品，就是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和朱丽叶。即使你自己没有读过或者看过这个戏剧，你应该稍微了解这个戏剧的故事是什么。在这个戏剧里面有两个家族，就是蒙太古家 The Montagues 和这个罗密欧就是蒙太古家的儿子，还有卡帕莱特家 The Capulets， 朱丽叶就是卡帕莱特的女儿。这两家是互相敌对，会激烈地打仗，甚至会杀来杀去。可惜罗密欧和朱丽叶这对情侣就是卡在中间，卡在这两家互相打架的中间。那么可以说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今天的书信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也提到两家，类似的两家，这两家也是绝对合不来的。第一家就是上帝的家。我们的经文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里提到一位父，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也说我们是这位父的儿女，这样我们就是在这个上帝的家庭里面。好，这是第一个家庭，上帝的家。接下来我们的经文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另外一个家庭，但是这里的世人就可以算是。经文说这些世人不认识我们上帝的儿女，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天上的父。世人不认识我们这个家庭，因为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家庭里面。这经文的作者使徒约翰常常用世人来形容反对上帝的人，拒绝上帝的人。比如说在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念，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里的世界和我们刚才读的世人在原文希腊文是一样的字 cosmos， 可以说世界和世界的人是一致的。好，第二章的经文继续，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段很清楚，我们的天父和世界是敌对的，天父的家和世人的家是合不来的。好，另外当约翰谈到世界和世人的时候，他也常常提到撒旦。比如在第五章十九节，我们念，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就是撒旦的手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人就是拒绝上帝的人，他们是在撒旦的家庭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有上帝的家和撒旦的家，那这两家肯定是敌对的。约翰在第三章八节也说，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和撒旦的作为。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两家，上帝的还有世界的，有罪的或撒旦的家。并且这两家就像蒙太古家和卡帕莱特家是互相敌对的，互相打架的。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肯定的。但是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还是有那充满罪恶的老我在我们里面， 也还是受到撒旦的试探，所以我们常常，即使是每天，跟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就是卡在中间，这是属灵的征战。那么我到现在一直说我们有两个家庭打仗，但是这可能不是最标准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只有一个算是一个家庭，就是上帝的家庭。撒旦的、有罪的、世界的呢，虽然圣经的确有的时候形容撒旦是拒绝上帝之人的父，也会说撒旦有儿女，但是圣经关于这组人比较常用的是奴仆或者奴隶而形容，不是儿女。撒旦若要算是一个父的话，他们的父的话，他绝对不是爱他们、关心他们的父，他反而是虐待他们的父。他的不是一个温暖的家庭，一个儿女之家，而是一个奴隶之家。圣经另外也说，上帝重生我们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在上个礼拜的福音书经文里面，从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就这样说，他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大部分的人是长大之后上帝才重生我们，我们被重生之前，你们大概不怎么觉得你是罪的奴仆，就像耶稣当时的对象，他们也否认他们是什么奴仆。但是我们所有的人被重生之前，我们就是罪的奴仆。当时那些有罪的行动、有罪的思想和态度，那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就想要做那些，就想要想那些，那就是我们当奴隶的捆绑。我们一定要那样做，我们就是想要那样做。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没有办法，没有选择。但是耶稣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并且耶稣真的就释放了我们，借着他的受死复活，并借着我们与他连接的洗礼和信心，我们就得自由了。在我们的经文前面一节，二章二十九节，约翰说我们是从上帝而生的。我们受洗的时候，上帝就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因此我们当然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是在天父的家庭里面，我们现在真是他的儿女。我们的经文接下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在这里约翰是指我们在天堂的时候，主若显现，主显现的时候，他使所有信他的人到天堂里面。当时我们还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到那时候已经没有那充满罪恶的老我，我们会完全没有罪的，我们真的会像主耶稣一样，会完全圣洁的。现在借着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的信心，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已经是圣洁的，但是在那时候我们只剩下在基督里圣洁的新我而已，已经没有老我。在礼拜四查经班的时候，一个人说这样的情况是很难想象的，我都没有罪，很难想象。是的，是非常难想象的，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这个经验。我们从我们在母亲的肚腹当胎儿的时候，一直到我们死为止，我们都是罪人。现在在基督里我们是没有罪的，但是这是一个凭着信心的圣洁，还不是一个凭着眼见的圣洁。 但是虽然是很难想象的，到了那一天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耶稣一样，这是我们确定的盼望。接下来我们的经文第三节说，凡像他有这个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在天堂的时候会是完全洁净的，像耶稣一样。但是现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只有在信心里是圣洁的，因此现在我们还是要天天与我们自己有罪的老我打仗，与世界和世人，与撒旦挣扎。我们又回到属灵征战，两个不同家庭在打仗。我们现在不是罪的奴仆，但是我们还是有罪。撒旦不是我们的父或我们的主人，但是他还是试探我们。我们不是属于这世界的，但是这世界还是围绕着我们，引诱我们。这一切都不容易，求主怜悯。那么具体来说，我们怎么做？我们如何打仗？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当基督徒呢？整个约翰一书里面不断地给我们的答案是这个，我们要爱别人。我现在就给几个例子，都是从约翰一书里面来的。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最后，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今天都在谈家庭，你就从你属肉体的家庭来开始爱。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父母爱孩子，孩子爱父母。不要只爱你自己，为你自己而活。你为你的家人而活，关心他们，为他们舍命。接下来你也爱你上帝家庭里面的人，就是弟兄姐妹们，你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当你爱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在属灵征战的战场上打仗。撒旦不要你爱别人，世界一直说你就关心自己就好了。你的老我当然也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我们很容易很自然不爱别人，我们也觉得打这个仗是太难了，好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我们一直卡在中间没有办法。圣经里面的两位使徒也非常了解这个问题。首先使徒保罗说类似的话，他说，我发现有一个律，我想行善的时候恶就不放过我，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喜爱上帝的律，然而我发觉在我身体内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作战，将我俘虏，使我服从身体内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被死亡控制的身体呢？保罗好像就是卡在中间，对不对？但是他继续说，感谢上帝，他借着主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这样看来，我的内心服从上帝的律法，但我作恶的本性却服从犯罪的律。但是保罗继续，因此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被定罪。 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自己觉得非常困难，但最后他知道耶稣还是释放了他。使徒约翰也有类似的形容，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约翰一书里面，他一直说我们要爱别人，若不爱别人就是犯罪。他甚至也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对啊，我们就是不要犯罪，但是约翰知道，因为有我们的老我，因为有撒旦，因为有世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因此约翰下一句就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最后耶稣还是救赎了我们。那么关于我们是否还是会犯罪，约翰甚至也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你们都很熟悉，换句话说，我们一定会犯罪，如果说没有罪，你就欺骗自己。但是我们都知道，约翰继续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主，你是在上帝的家庭里面，上帝是你亲切的爱你的疼爱你的父亲，你是他所疼爱的儿女。可惜当你还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也有那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在世界里面的围绕着你的撒旦的家庭。那个家庭肯定会攻击你，你自己的老我也会攻击你，但是你不要害怕，你大能天上的父肯定会保守他所疼爱的儿女，你也就是他的儿女。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